感情说穿了，一人挣脱的，一人去见。男人大可不必百口莫辩，女人实在无需楚楚可怜。总之那几年，你们两个没有缘。不开灯的房间，当所有思绪都一点一点沉淀。爱情究竟是精神鸦片，还是是寂寞的无聊消遣？香烟映着一滩光圈，和他的照片就摆在手边，傻傻两个人笑得多甜，傻傻两个人笑得多甜。 莫文蔚经典的作品《阴天》，请出张瑶。 记得你那天来到我床前，手里握着玫瑰，站在风中徘徊，告诉我你要去远方，需要离开。 Say goodbye， 等待才让我知道多么无奈，没有你我不能精彩。多希望把思念变成风吹到你身边，呜、哦、你走的那一天，星星在为我们流泪，把时间停下来。I want to love you， 你说你的未来有我的名字，把房子盖在我喜欢的位置，每天晚上给我讲美丽的故事。我说我的未来也有你名字，把房子交给我为你来布置，最喜欢听的 想你。

音乐新鲜料，给你最新鲜。音乐新鲜料，每天让自己保持新鲜，你会更迷人。我是 KK， 每次的梦想在摇摆，做自己生活的主宰者，理想还在追寻，体验活在当下的快乐和大不易。心头的彩虹是由歌手毛泽少亲自操刀作词作曲，将音乐和生活融会贯通，贴近现实又融入自己的想法，给人以思考想象的空间，唱腔简单舒服，歌曲明朗清新，简单却不单调。毛泽少真实诚恳，而且极具活力和创造性，动感的女声透露着骨子里的坚强，轻松的节奏给人无穷的力量。新鲜送上毛泽少《心头的彩虹》。 每一次当墙在摇摆，我都会用生命感受精彩，像风一样的速度狂奔，在这人山人海我要自在。请你敞开你的心，拥抱未来的世界，我看到的生活是由自己做主宰。当所有人都在笑，不相信你能做到，我会用我的坚定陪你奔跑。我张开了飞翔的翅膀，双臂挥起天使般的力量，爱就像那一瞬间挂在心头的彩虹。是由自己做主宰，当所有人都在笑，不相信你能做到，我会用我的坚定陪你奔跑。我张开了飞翔的翅膀，双臂挥起天使般的力量，我相信缺陷就是方向，你就是我的光，我会不顾一切的去闯。 世界不管有多少变迁，我的信念，哪怕风雨再大，我都不会胆怯。现在的一切， 这首《心头的彩虹》就像心底里照进来的一束阳光，一种希望，一种目标，一种生活态度，再大风浪也能瞬间治愈。人生总有不如意的时光，坚定初心才能换来心头的彩虹，迎接春暖花开。乌拉多恩新歌《春暖花开》致敬孩子，唤醒青春理想情怀。三月初春，宅女音乐人乌拉多恩带着自己筹备许久的全新创作单曲《春暖花开》踏春而来。歌曲取材于诗人孩子的著名诗歌面朝大海，春暖花开，由乌拉多恩亲自根据诗句谱写旋律，并特别选择孩子诞辰这天首发，用音乐的方式向这位早逝的天才致敬。或许生活在都市繁忙生活当中的我们早已经忘记了心中最初的爱和信仰，而乌拉多恩用歌声再次让我们与孩子相遇，让我们再次与心中的梦想、青春和理想主义情怀重逢。 我有一所房子面朝大海，我有一所房子春暖花开，从明天起关心粮食和蔬菜，从明天起做一个幸福的人。我有一所房子面朝大海， 有一所房子，春暖花开。从明天起，和每一个亲人同行。从明天起，周游世界。告诉他们我的幸福，那幸福闪电告诉我的。告诉我的，带给每一个人幸福，那幸福闪电带给我的，带给每一个人快乐，那快乐的歌声带给我的。我有一所房子，取一个温暖的名字，一个温暖的名字，孩子。

你的身体其实很聪明的，当你一个星期慢跑4次以上，第一个礼拜你会看见显著的体重下降，但当你的身体适应了你用这样的方法消耗能量，它就不会再帮你减脂。所以还是那句话，有氧加无氧再加上合理的膳食，就可以事半功倍了。 Keep running, let's go。

芹菜，林志颖的作品。林志颖不仅爱吃芹菜，还爱吃苹果，所以他一直是娱乐圈青春不老的传奇。已经40多岁，看上去依然只有20多岁的模样。郭德纲有一句话，你再不老我们就疯了，说的是青春常驻的秘方。林志颖在微博上晒出了两张和红苹果的合影，问候大家今天苹果吃了吗，向大家推荐苹果在延缓衰老上的神奇功效。他是这么说的，别小看苹果，它不但容易取得，而且好处多多。苹果的多酚不但可以抗氧化，还可以阻碍皮肤对紫外线的吸收，美白效果更是不可思议。苹果多酚抗氧化性不但高于维生素 E 的2倍，更高于维生素 C 的20倍。除了维护胶原蛋白的合成，还能抑制弹性蛋白酶，能维持皮肤弹性细致，减少皱纹产生哦。其实仔细翻阅这位不老传奇的微博，不难发现这已经不是他第一次给苹果打广告了。吃过苹果，听听歌，生活还是不错的。这里是音乐加点料，我是 KK， 来吧小苹果。 我种下一颗种子，终于长出了果实，今天是个伟大日子，摘下星星送给你，摘下月亮送给你，让它每天为你升起，变成蜡烛燃烧自己，只为照亮你，把我一切都献给你，只要你欢喜，你让我每个明天都变得有意义，生命虽短，爱你永远不离不弃。你是我的小呀小苹果，怎么爱你都不嫌多，红红的小脸温暖我的心窝，点亮我生命的火，火火火火火。 你是我的小呀小苹果，就像天边最美的云朵，春天又来到了，花

似你未喝醉，我可以忍着泪收束这片爱情废墟，你却突然变爱，这意外不意外，多次合你给我的伤害，早可准你心意在悲 的意外，你一定会喜欢这首歌，特别是副歌部分，简直分分钟要唱哭我。接下来这位也是华丽回归，继离开为了更好的回来之后，海明威再推出新歌《人海》，讲述一个人分手后久久不能放下的失恋情歌。人在孤单的时候最容易回忆过去，想起旧爱的面容，咀嚼他对你说过的话，就算分开了很久，他还是会出现在你的脑海里，提醒你还是一个人，久了之后就是一种在人海漂浮的感觉。一同感受海明威《人海》。 你离开之后多久的时间，也没有什么好消遣，太多的遗憾让日子变慢，窗外枫叶落寞了季节，你说算了吧的那个画面，夹带着伤感浮现，你就这样消失在人海，我像孤独小孩，你要的依赖换到谁身边徘徊，爱就这样散落在人海，我却找不回来，再见说的太快，还来不及挽留就被丢开，你离开之后多久的时间，没有什么好消遣，太多的遗憾让日子变慢，窗外枫叶落寞了季节，你说算了吧的那个画面，夹带着伤感浮现，这样消失在人海，我想你要的依赖换到谁身边徘徊，爱就这样散落在人海，我却找不回来，再见说的太快，还来不及 是。

好的音乐节奏可以帮助你燃烧更多脂肪，咖啡中的咖啡因可以加速血液中的游离脂肪酸分解，但是如果不通过运动将这些游离脂肪酸消耗掉，过不了多久它们又会恢复成脂肪。也就是说，光喝咖啡不运动是达不到很好的燃脂减肥效果的。咖啡的显著作用是利尿，从而消除水肿，同时咖啡是一种迅速而温和的导泻剂，有助于排宿便，它对至少1/3的人有效，女性更为明显。实际上每天咖啡当中的咖啡因只会导致2到3毫克的钙流失，日常喝咖啡并不会引起钙的大量流失。为了确保钙最小程度的流失，可以在喝咖啡的时候添加纯牛奶。好了，放心喝吧。 Keep running, let's go. Let you win the world. Yeah.

我的声音，我已多想旅行，寻一点开心，让什么都发生，你是漫天的风筝，我眼睛想旅行。神话的声音，我已多想旅行，寻一点开心，让什么都发生，你是漫天的风筝，我眼睛想旅行。 加点料，我是 KK。 听到黎明，眼睛想旅行。总觉得眼睛发干的人呢，饮食要注意清淡，可以多吃一些富含维生素 A 蛋白质的食物，比如牛奶啊、鸡蛋、胡萝卜、韭菜、菠菜、西红柿、豆制品以及干果仁。记住要补充水分，多吃新鲜的蔬菜和水果，少吃辛辣刺激性的食物，戒掉烟酒和浓茶。想要去旅行的朋友也要注意，4月21号起，我国东南沿海高铁的部分车票将调整，票价会根据各车次的客流状况呈现差异化，有涨有降，把不开心在旅行当中忘记，就像 Tia 袁娅维一样。 淡紫色的回忆待在心里，你不会成为我的过去，是我们心中的眼睛，将下雨看成天晴，用力捏着泪滴，迈步往前去，仔细听旅程中的谜语，是孤单走出了意义，让自己安了心，忘记你的旅行真是远的可以，就算走得安声音，他说别放弃，忘记你的旅行，偶尔也会想起那个雨天，甚至你说的 forget me， 老是在我心底调皮跑来跑去，像眼泪，像